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88集，孤注一掷。 你有办法了？ 听到江瑶这么一说，陆星月连忙追问道。 办法是有，但还需要他的配合。 江瑶转过身对边上的邱老三说道，你小子难道是想让我当诱饵喂骷髅？见江瑶这么看着自己，邱老三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，挣扎着和江瑶两人拉开了距离。 别误会了，要是我真想伤害你，之前也不会冒着危险救你。 江瑶摇了摇头，没有理会邱老三恶狠狠的眼神。 之前你号称自己是一派之主，那后面那些人都是你的手下吗？ 是又如何？ 邱老三依然充满警惕。 哦，可现在这种情况，你的话他们还会听吗？ 江瑶故作深沉地说着，那副质疑的眼神激得邱老三顿时火冒三丈。 废话，老子一天还活着，他们就一天不敢造次。 邱老三怒斥道。 哼，有你这句话那就好办了。 江瑶说着看向前方已越来越逼近的吸血骷髅。 目前这种情况，他们再打下去，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吸血骷髅追上，想要活命的话就需要你这一派之主出马了。 你想让我怎么做？ 邱老三迟疑了一下，总算松了口。 话我只说一遍，听好了。 江瑶转过头迅速对陆星月和邱老三交代了一句什么。 你确定要冒这个险吗？ 陆星月听罢诧异道， 要我使出那招是可以，但我们从来没有一起配合过那种模式，要是失败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啊。可现在只有试试看了。 江瑶认真地说着看向身边的邱老三， 但在那之前，你们得为我们争取时间，能做到吗？ 哼，别小看人啊，既然我邱老三答应了你，就一定能办到。 邱老三吼道， 倒是你们别自己先挂了。 那是当然，没时间磨蹭了，开始吧。 话音刚落，江瑶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随着他手中的暗字光芒闪过，一道似有若无的妖气顿时如光照般笼罩上了江瑶的右手臂，并渐渐幻化成一只巨爪虚影，只调动部分力量到手臂的话应该能控制得住。江瑶咬着牙，怀中玄武珠所散发的幽幽蓝光在他的胸口若隐若现。他抬起头看向前方扑来的骷髅军团，伸手奋力一挥，最前方的两排吸血骷髅在横扫的法力波动中被猛地掀飞了出去，剧烈的震响令涌来的骷髅军团不得不放缓了脚步，也使得江瑶身后那些缠斗中的人群跟着停了下来，一脸诧异地转向后方。 怎么回事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 没等众人回过神，又一座巨大的阴影忽然从天而降，只见一只足有两人高的狼妖式神虚像轰然落下，一下子堵在了众人前方的鬼门关结界口。 全他妈的给老子住手！ 狠厉的怒骂如当头棒喝，瞬间令那些扭打中的众人回过了神。他们惊讶地转过身，正看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健壮男子站在身后，红着眼对着他们怒目而视。 老子不发威，一个个当我不存在是吧？ 邱老三瞪着眼睛高声斥喝道， 谁敢再靠近那结界半步，老子扒了他的皮。 老大，我们不是想要抛弃你，实在是因为…… 人群中一名瘦小的男子怯生生地说着，纠结地看了眼门洞口的巨狼噬神与那道慢慢合拢的空间裂缝，脸上满是犹豫。 都死到临头了，谁还管谁是老大？ 一句不服气的声音忽然插了进来，只见边上那名油头粉面的高瘦竹竿男白了邱老三一眼， 言语中很是不客气。 有本事自己去喂骷髅，给兄弟们拖延时间，这才像个老大的样。 话没说完，那竹竿男脸色忽然一僵，只见一排锋利的爪牙正贴在自己面前，而他那张抽搐的脸倒映在眼前巨狼的绿色瞳孔中，仿佛只要稍有异动便会被瞬间撕成碎片。 王二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就算我邱老三不在了，这秋山派里也轮不到你来插嘴。 邱老三冷笑着，满是血丝的双眸配合着那张狰狞的脸，令视线前方的竹竿男王二顿时一个哆嗦。 兄弟们听好了，我邱老三既然作为你们的老大，就必定不会抛下大家不管，现在形势紧迫，只有听我号令才能保命。 邱老三抬起头环视着周围的众人，字字铿锵有力。 在大家成功撤离前，我邱老三负责殿后，只要老子还有一口气在，必定保证让所有人安全离开。 老大， 听到邱老三要牺牲自己为众人殿后，那些先前还面露犹豫的人们顿时露出了动容的神色，就连那个王二也是一脸不敢相信的样子。 我会用我的所有力量帮大家挡住骷髅，但就靠我一个拖不了太久，需要你们所有人唤出式神帮我一起抵抗。 邱老三正色道， 现场所有人按我指挥分批撤离，被金属性克的木属性家伙先撤，三人一批，撤离之前不得终止式神操纵，如有谁敢擅自行动，老子让他喂狼去，听到没有？ 是老大。 面对着邱老三如此破釜沉舟般的气势，在场的众人不由被激发出了血性，开始纷纷召唤出式神抵御前方的骷髅。而在动员完毕之后，邱老三立即转向后方的江瑶和陆星月两人，大声吼道， 你们两个可以动手了。 收到。 新加入的式神助力令江瑶这边的压力骤然降低了不少，在又一次震退一批吸血骷髅之后，江瑶转身退到了陆星月身边，和他并排站在了一起。 准备的差不多了吗？ 江瑶问。 姑且一试。 陆星月咬牙说道，金银异瞳中光芒一闪，刹那间一阵凛冽的妖气从他的掌心中爆发而出，只见数道淡金色光索从他的掌心中同时窜起，并迅速搅成一股，宛如一条巨蟒般冲向了嚎叫着的骷髅军团。 就是现在，江瑶。 说是迟那是快，江瑶手臂的巨爪瞬间拉长，一把抓住了金色巨蟒的身体。与此同时，一股暗紫色的电光顺着巨蟒的躯体层层围绕，金紫交错的强大法力随即呈破竹之势扎进了骷髅群之中，下一刻便轰然爆开，四散的法力如星血般洒向骷髅军团，金紫交错的星血点点渗入骷髅骨，但紧接着又凝结成一把把妖气光刀，从那些骷髅体内穿刺而出，将他们牢牢锁定在了原地。 急，流星光牢。 流窜的暗紫电光交杂着妖气铸成的金色长矛，又如万箭齐发一般从天而降，狠狠命中了石阶上密密麻麻的骷髅军团。然而这一次被刀光剑雨所斩断的骷髅们却再也没能再获重生，仅仅一眨眼的功夫，那些密密麻麻的骷髅军团便被飞旋的暗紫妖气较为尘埃，在妖风中四散殆尽。 成功了。 见到那骷髅军团在眼前灰飞烟灭，陆星月紧绷的神经顿时松懈了下来，但此时却听邱老三焦急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了过来， 陈氏要过了，结界快关了。 不好，快离开这儿。 江瑶立马回过了神，拉起陆星月转身就跑，两人这才发现后方的众人已撤离完毕，只有邱老三还守在结界缝隙旁，心急如焚地催着江瑶和陆星月。 快快快！ 见陆星月与江瑶跑了过来，邱老三才终于一瘸一拐地踏入了那越收越小的结界缝隙。而在江瑶和陆星月跟着钻入缝隙之后，那道缝隙便骤然合拢，再无痕迹。凄冷的山风吹拂着山道上残存的尘埃，浓雾夹杂着尚未散去的血腥气，渐渐侵蚀着周围的景物，也将这片临时异空间渐渐瓦解，逐步笼罩的黑暗中，只剩下那些牺牲者的干尸还悲哀地残存在石阶上，扭曲的面容仿佛诉说着最后的绝望。一只摇摇欲坠的干尸头颅在风中被吹落在石阶，慢慢滚到了一道墨色身影的脚下。迷雾中，那道忽然出现的朦胧黑影似乎并没有理会脚下的头颅，而是慢慢抬起头，望向了尸体遍布的山道。黑影朝着迷雾的方向凝望了一会儿，随后慢慢伸出手，亮出了手中的那枚透着金色妖光的神秘物件。鬼窟般的妖风随着刺眼的金光围绕着神秘物件四周猛然爆发，在那一瞬间，数十枚光点忽然从地上的干尸体内飘摇而出，就连迷雾内也聚集起了点点荧光，而那些光点都仿佛被那金色物件所吸引一般，缓缓飘进了物件之内。黑影沉默着，妖异的金光映照着对方脸上那张形似骷髅、苍白如纸的诡异面具，而黑影的身影却在迷雾的遮掩中混沌不清，仿佛一只没有灵魂的傀儡，毫无半分生气。半晌之后，光点被吸收完毕，金色物件的光芒这才终于渐渐暗淡了下去，并被黑影收回了怀中。黑影转过身，定定地望了眼江瑶等人离去的鬼门关门洞，随即便在逐渐崩塌的异空间中，随着那些悲哀绝望的干尸躯体坠入黑暗，消失无踪。